烦恼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真把它看穿了，就叫做看破。看破，你就能放下。啊，你不再执着了。啊，烦恼现行呢，一笑了之。不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放在心上就吃亏了，你就有忧悲苦恼啊！别人骂你，你放在心上就生闷气，生了几天自己身体气坏了，说那个人不相干了，你看你亏吃多大啊，他骂你，指着你的名字骂你，哎，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啊，未必是指我啊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不放在心上，啊，骂人那个人骂得很辛苦啊，哎，他吃的亏大了，我这里一笑了之，没有接受，啊，骂了半天没接受，没接受就还给他了。啊，我们不能禁止他不骂人，但是我可以不接受。啊，不生烦恼。啊，那些都是缘。啊，里面虽然根没有断，外头缘断了，也就不生烦恼。啊，学佛要明理，要真修行。啊，不明理，光是修口头的佛学不行，无济于事。啊，说得再好，没有做到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根据名号所具足的。啊，确确实实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之法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妙行，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。没有人知道啊！啊，知道的人对于念佛分秒必争呢。居民妙行菩萨劝导我们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这话真的一点不假，说话说废话，造业。为什么不念佛？佛是善中之善，一切善中第一大善。那念佛的功德多大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大万四千法门跟念佛法门相比，差距很大很大。啊，能选择这个法门，那是无上的智慧。啊，真正肯修行这个法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而且快速成就。啊，高成就不是低。无论是什么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都不得了啊！ 佛教我们把念头放在佛号上，不要放在身体上。啊，任何地方都不能放，只可以放在阿弥陀佛身上，你就身心健康，烦恼轻，业障轻，智慧天天增长，啊，福报也就跟着来了。你为什么不干？佛只能教我们，其他的帮不上忙，要自己去干。那你等到佛菩萨亲手帮我们忙，那是迷信，那是假的。啊，佛菩萨把理论告诉我们，方法告诉我们，还是要自己去用。啊，叫我们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，叫佛教的。我们果然肯干，肯干就有效果。啊，不要去想老，不要去想病，不要去想死。啊，想什么什么就来，想老你就老化了。啊，想病没有病也会长病，为什么？你想它来的。啊，寿命还有，但是天天想死，那你就提前告别了。啊，真的从心想生呢，这三个字重要啊。既然是从心想生呢，那我们就决定要想生极乐世界，我不想别的，我决定要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天天想阿弥陀佛，天天想极乐世界。功夫得力了，你会感觉到现在就住在极乐世界，现在就在阿弥陀佛身边。我们跟人交往，这个人小气吝啬啊，好东西舍不得给人啊，傲慢啊，那他做的再好都是假的啊，学问道德表得再好不是真的啊。如果是真的，决定没有骄慢的这种心态，决定不会有啊小心眼这种作风。现在人都是自尊了，自大了，你瞧得起别人的啊，有鲁慢的意思，不知道谦虚，那就什么都学不到啊。老师真想教你，看到你有这种心态不教了，为什么？没用处，叫你你吸收不进去啊。我一生感恩老师，念念不忘老师，没有老师哪有这样幸福美满的一生啊。这一生是老师教的，那让我这一生过着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，虽然是一无所有，但是非常快乐啊。你给我我也不要啊，啊，为什么？你要的多负担多， 压力很重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一身轻松啊，啊，自在快乐，这种生活过习惯了，啊，你就会产生怕累赘。啊，一个人确实得到自在了。啊，心里面没有忧虑。啊，身体没有疾病，你多快乐。无忧无虑。万缘放下。得大自在，啊，我自己这一生当中，啊，能够得到幸福快乐，就是与一切众生呢有尊重心，不敢轻慢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？我把它怎么看法呢？我把它看一切众生个个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化身，啊，化成男身，化成女身，化成富贵身，化成贫贱身。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尊重心就升起来了，我慢意自然没有了。哎，这些人有对我很好的，啊，也有有恶意对我的，啊，批评我的。回谤我的，啊，甚至陷害我的，障碍我的，那些人全是阿弥陀佛。我感恩呢，为什么他在考验我了？菩萨六度不行十愿，我能不能关关通过？啊，顺心不起贪心，逆境不生嗔恚。啊，佛菩萨出考题来考我，我要欢欢喜喜关关通过。啊，你是多快乐啊，人家一骂你就生气了，气几天都气生病了，你说你多苦啊，多可怜啊。啊，人家骂我的时候我听到了，想一想有没有过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管我有没有，我都对他顶礼，我都感恩他。啊，他提醒我，所以真正会修行呢，睁开眼睛看一切众生呢都是佛菩萨了，你能不成佛吗？啊，你说还有分别妄想执着，那你可麻烦大了，你到哪一生才能成就啊？啊，看到顺心的喜欢，不顺心的烦恼，啊，这就是你的病，这就叫轮回心，这就叫造轮回业，念佛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人在世间不学佛， 是一大损失啊，那是没有缘。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啊，再大的富贵也是可怜悯者，他的一生可恨过啊。真正修佛的人是把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过去清楚，未来也清楚，你是明白人呐、啊，你不修佛是糊涂人呐、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明白人，贪嗔痴慢疑没有啊。这五个字他通通没有啊。佛菩萨帮助我们修佛，人没有自信心的人帮不上忙。你是佛，你不肯承认你是佛，这怎么办？你怎么能成得了佛？成不了啊，你本善，你不相信你本善。啊，你相信你是恶人，相信自己无我不说，那你继续执着我吧，你回不了头来。啊，这就是圣贤教育，心性的学问是从信心入门。你信到什么程度，你入到什么样层次。啊，所以今天佛法难，难在什么？大家没信心。来学佛的人都打了很多怀疑，这就是你把舌头讲出学了，他还未必听懂，这真难啊。这个法门真正稀有，真实的我们这一生有幸遇到，这绝对不是偶然。我们相信经里头所说的话啊，届时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你没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，你这一生遇不到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我们要很清楚很明了。啊，越清楚越了解，对于这一生的缘，你就越珍重。这一生当中是我们成佛的机会到了，我绝不放过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过去生生世世就是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还有贪恋呢，就没去得了啊。啊，这一生又碰到了，碰到不能往生，都搬到哪里去了？人天两道。越入人天两道，没有不迷惑的，迷惑造业，业多三途，不晓得哪一辈子再到人间来，再遇到佛法，好难好难啊， 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知道清楚了啊，就会非常珍惜，这一次机会不再错过了。啊，于一切法呢不回报，看到人做再恶的事情，只是生怜悯啊，不应该回报啊，不必去责备他。故人因果，故人成道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。对于财色名利要淡化，希望这些东西给我了一年比一年远离，你的功夫啊就有进步。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离开，你是原地踏步，你的修行没有进展啊，这个东西障碍你啊，要晓得对于世间一切法不执着，知道它是无常的，知道它是生灭的，知道他是得不到的啊！怎么知道世间法得不到呢？你想想你的身体，你能不能得到？身体得不到，身外之物怎么会是自己的呢？人命无常啊！啊，80岁以上啊，就常常想到啊，明天可能就走了，也可能今天就走了，对世间一切万物不再执着了，执着什么？阿弥陀佛要紧，分分秒秒记住不离佛号啊，这才行，这是真的。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个自见是开悟了，不要以为哦，佛经可以开悟，世间书都可以开悟啊！你能够把圣经读一千遍也开悟啊，古兰经读一千遍也可以开悟啊！什么原因？读一千部是叫你心定下来，目的在此地啊，把你的杂念念掉，把你的妄想念掉，目的在此地。你真正妄想执着念掉了，念到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了，就得定了。定继续再去念啊，念个一两年，你就很可能豁然大悟。啊，所以贵在一门，人人都有这个缘分呐、啊。就是你肯不肯干，死心塌地搞一样，不要搞多啊，你就能明心见性，你就能大彻大悟。搞多了，搞砸了就完了。啊，一生常识很丰富， 啊，样样都懂得，样样都不通。啊，这是现在很多人犯的毛病。啊，所以我的希望就在下一代。下一代要真干。要真正听话，要真正有决心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两句。啊，任何人都会成功。啊，不认识字。年龄大了，超过40岁不行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那走哪个路呢？走郭如将的路子，走修无私的路子。啊，这一生虽然苦，来生上品上生。所以我们遇到真念佛人，他什么都不懂，真的不认识字。啊，你跟他接触，你看他满面笑容，没有一丝毫猜疑，真正是老实、慈悲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，问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跟他讲什么话，他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也不知道他听见没听见，反正他就对你是一句一句阿弥陀佛。这种人将来往生，通通都是上辈往生。啊，不要小看他。啊，一般人都嫌弃他，不理他，那是真正的菩萨。那如果道场碰到有这几个人，要真正恭敬他，那是道场之福。那谁在护持保佑道场，就是那几个人。那千万不可以轻慢呐！啊，我们是在享福啊，他是在修福啊，他修的福是我们来享啊，他不享。啊，必须要看清楚啊，看明白。如来所以行出世，唯是弥陀本愿海。这两句是善导大师的名言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啊，他到世间来，不管时间长短，就为这桩事情，把极乐世界念佛持名往生净土这个方法教给你，传授给你，就为这一桩事情来的。不为别的事。啊，就为此事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决定不能疏忽。说其他经论呢，是附带。说净土法门是正说，如来正说，不是附带的。那华严法华都是附带的，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真真不容易啊！ 真正值得庆幸呢？你怎么这么好运气啊，遇到十方如来正说第一法门，啊，确确实实不可得。我们是幸运当中的大幸运人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的事情，不是第二世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因为往生的人是活着往生的，不是死了啊，死了就麻烦了，死了去往生非常非常困难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他的一口气还没断呢，看到佛来接引，看到莲花在面前，自己上了莲花，这一边断了气，就是活着走的呀。你问往生，他没死啊，世间人认为死了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感觉啊，他把这个身不要了，换个身体啊。那莲花里面那个身体太好了，比这个身体好多了。啊，那身体永远年轻的，不会衰老啊！啊，无量寿不衰老。啊，我们一生有缘遇到这么个法门。你还能改变念头吗？还去想别的吗？我搞了62年，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85岁才搞清楚搞明白，明白就是什么，其他的不要了。啊，终于搞一门啊，这一门就是无量寿经。什么地方请我讲经，我都是讲无量寿经。啊，叫我讲别的，我都不干了。照别的法师，别的法师很多。啊，我就专讲这部经，专修这个法门，专念阿弥陀佛。我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有一个念头。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归常寂光啊！时间，哎呀，越快越早越好啊！啊，巴不得现在就去啊！啊，现在去不了，是阿弥陀佛要我再多住几天。那就多住几天吧。啊，多住干什么？为大家表法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看看我这个样子，提供给你们做学习参考。啊，我讲经55年，55年，我要是专讲这一部无量寿经，55年都讲，大家现在看到我就喊我阿弥陀佛了，真的一点不假，一生专搞一部经，还得了吗？啊，真正认识了极乐世界，你就巴不得赶快去，你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， 啊，有寿命可以不要了，啊，提早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这都是真的。啊，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后悔呀，早年搞得太杂太乱了，没有专攻啊。啊，回过头来专攻，85岁才回头啊。啊，现在我不搞杂东西了。全放下了啊，万缘放下啊，一心精进啊，专搞这一门，专念阿弥陀佛啊，我的一生可以跟大家做学佛的一面镜子啊，我有哪些长处值得学的，有哪些缺点必须要改进的啊，确定是这些年来不专了 啊不专的原因对经论不清楚，对自己信心不足啊，愿心不起啊，这都是病啊啊，到现在搞明白了，信心足了啊，我一足了马上就放下啊，就一门深入。啊，往后再住多少年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要问的问阿弥陀佛啊，问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接我，什么时候走，毫无留恋啊，真正放得下啊，天天都准备走啊，所以对这个时间一尘不染啊，如果想到还有明天，那你今天还舍不得离开，这个念头不能有啊，念念阿弥陀，念念求往生啊，真搞明白搞清楚，你一定会真正发现求生净土，看破你才会放下了啊，了解清楚就是看破，才能把这个世间放下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没有搞清楚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还不肯放下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自然放下了，不必人劝你啊，所以讲清楚讲明白比什么都重要啊，经要不学透，要不学彻底，会出毛病啊，会产生误解啊，自以为通了，实际上问题多多你要不把你所依据的经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很难下手啊， 不是说的那么简单的啊，心念持名，你看多简单的，你要不把它依据的经论搞清楚搞明白，你的功夫不得了，你这句佛号佛不住妄念，你这句佛号放下不了那些烦恼习气，你还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啊，未必那么是啊，经教有用啊，没有用佛为什么讲啊，啊，苦口婆心先讲，我们今天把它看淡了，看清了，这个故事我们自己要负责啊，佛对得起我们呢，我们对不起他。我们的身心健康要不要靠医药靠补品啊？不要，甚至不要饮食都没关系。能量从哪里来？能量是你自信里头出来的本能，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能不能返老还童啊？能。你把你每个身上每一个细胞变成年轻人的细胞，不就还童了吗？啊，那我们知道啊，全身的细胞七年一个周期啊，它每天都在起变化的，有的细胞死了，新生的新陈代谢啊，但是新陈代谢老的细胞给死掉了，新的细胞啊，它不是新的，它是旧的，好像我们汽车换零件一样啊，常常换零件都是换的旧的零件，不是新的，所以它就很容易老化。如果换的零件全是新的，你这个车子不年年都是新的吗？啊，我们现在不会换，都换成老的。那个老的什么带着烦恼习气的细胞，如果换的通通不带烦恼习气，你不就长生不老了吗？这真的不是假的，现在有科学做证明啊！啊，就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长寿无量寿，他又不老，他又不生病，他还不需要饮食，省多少事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理想修学的环境啊，其实环境是有，我们不会用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呢，动不动就被环境影响了，在这里受很多冤枉罪啊！啊，这些道理真正通达明了，我们就会具足相好，就显神通。就无量广寿就出现了理上决定讲得通啊，事上就可能做得到啊，我们要有胆量去做啊，不能怀疑啊，要相信自己大乘佛法百分之百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，相信谁？相信自己。信自己什么呢？信自己本来是佛， 你才能成得了佛。你不相信自己是佛，你怎么能成佛？信心重要啊！啊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。你怎么能不认呢？为什么我相信我一定会往生呢？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我们志同道合，我们是一条心，他能不去吗？啊，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心？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还圆成佛道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心愿啊，阿弥陀佛真干了，不是假的啊！我们发的愿跟阿弥陀佛是一个愿的。我愿意成就一切众生，啊，我年岁大了，要走了，住这个世间不久了，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下一代啊，希望下一代比我们做得更好。学多了，心就乱了，心就杂了。那就没有办法开悟了。啊，开悟的人要老实。头脑简单，知道东西很少，越少越好啊，才会开悟。为什么？那个知识是障碍开悟的，在佛法里面叫做所知障。实在讲，学不学不重要啊，开悟重要啊。慧能这个人不见了，一波走了，肯定是他是唱给他了。大家不服啊，说老和尚糊涂啊，怎么把一波传给不识字的人啊？啊，全庙的人发起追，到处去找，啊，四面八方去追，这没追到，实际上。慧明追到了，就他一个人追到啊，这个人跟五祖也很多年了，四品将军出身啊，他是个将军出身，那我们晓得他有武功啊，从前当将军不像现在没有武功不可以啊，那全靠武功啊！啊，追到了，慧能晓得那抢衣钵的，把衣钵放在石头上，自己藏起来。那他一看到衣钵，他手就提不动，马上就觉悟了。四品将军，这个衣钵怎么会拿不动？护法伸手。赶紧变了个念头， 啊，叫行者，行者，那就称他为行者。这你赶快出来，我是来求法的，我不是为衣钵来的。啊，这个念头一转，慧能出来了。啊，来求法来的。啊，慧能那是坐在石头上。啊，他向能大师求法，慧能就叫他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啊，善恶两边念头打断，就所有念头都没有了，善恶念头都没有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这一句话提醒他，真的开悟了。他在五祖会上那么多年没开悟啊？为什么？心不专，心不异。这个时候发现自己连个小包袱拿不起来，惭愧心生起来了，真心流露。所以只要人真诚到极处，一句话点醒就开悟。啊，你看能达是24岁，没有现出家相啊。啊，帮助一个人开悟啊，为什么开悟？真诚到基础。啊，你看就那么容易，不是真诚到基础做不到。啊，他就是一四品将军，一波那么轻的东西拿不动啊，他惭愧了，真正觉悟了。那胡祖不是糊涂人啊，胡祖一波传给他绝对正确。啊，所以人真诚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为什么听经听了几十年都不开悟？从来没有一念用真诚心，问题就在此地。啊，什么人能得到啊？老实人能得到，聪明人不能得到。聪明是妄念多，点子多。啊，老实人，痴痴呆呆的人，那种人容易开悟。就古人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，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这一句话几个人懂啊？不是过来的人不懂啊。到一生都没有成就，想想为什么呢？自己太聪明了，认为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行啊，到老的时候一事无成，往生没有把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就是聪明人干的啊，奇笨无比，没有人理会的，像锅炉匠这一类的事，哎，这种人占大便宜啊，最后一招上上平往生啊，连地仙老和尚都自叹不如。那我们相信啊，慧明他那种傲慢的习气，倔强的习气啊，不服输的习气很严重啊。怎么消掉的？一念忏悔消除， 啊，那么轻的小包袱提不上来，这是让他大吃一惊呢。这个时候把这个脾气就放下了。啊，他对慧能怎么能晓得起？不认识字，看柴，樵夫出身的，一四品将军。啊，他能够提个小包袱，为什么他小包袱到他手上提不起来？这是大惭愧心呢。我们要想想当时那个情景呢。啊，他那是这一面是真心忏悔呀。啊，所以低头下拜呀。啊，慧能也看出来呀，一句话提醒他。啊，这就当头一棒啊，啊，一下就醒过来。啊，这一醒过来就大彻大悟。啊，去拜他做老师啊。自己以后改了个名字，不敢叫惠字辈，在《坛经》上有记载的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智慧不能现前，业障不能消除。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在信心，这是真的。事出世间法，通通是信心出了问题。有疑，不能真心。这个疑断不掉啊！啊，断掉有方法。学校的人，佛教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就能断疑生心，把你的疑心念掉。啊，读书千遍。一千遍把疑心念掉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不研究的人又念佛，啊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如果像黄念老那样一天十四万声佛号，我相信念上半年一年你成功了，你得念佛三昧耶。啊，得不到念佛三昧的人，念佛当中夹杂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功夫不纯，念十年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。啊，心太乱了，太杂了。这种人很多，用佛的话来说，这种人是真正可怜悯者。啊，原因是烦恼习气太重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他们有一个真正能够依靠的人，能够信任的。